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不论是谁啊，有点居家休闲爱好那是好事情，可是千万不能跟哪儿都说，特别是下棋。为什么呢？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刚工作那年啊，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大家不是都得做自我介绍吗？哎，他也挺大方，走上讲台跟大家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李强，我特别爱工作，我特别爱生活，我特别爱下棋。接着他就下去了，下边是一个小女生，哎，羞答答的走上台来，忐忑不安的跟大家说，我的名字叫下棋。对吧，蛮误会了，人家这个下棋是夏天的那个下，棋是一个斜玉旁一个其他的棋。哎，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小笑话，其实啊，小何不爱跟家家下棋啊，那是有原因的。上半期节目咱们听了好几点，其实啊，后边还有呢。 家家，你下棋趁火打劫，我也忍了算了。但有一点啊，我真的没法忍你。 嗯，又怎么了？ 下棋的时候，你毁棋好像名正言顺似的，每毁一次棋啊，都理直气壮。 那对呀，这就对了，一大男人发现点风格好不好啊，不就是毁一步棋吗，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要是我一不留神走错一步也想毁一步棋，那简直难以上青天呀。 那就对了，那就更对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好男儿宁输不毁棋，你说你是不是好男儿？ 我没词儿了。 来陪不陪我下棋啊？ 哼，我就是陪欢欢下，也不陪你。欢欢，来，跟爸爸下盘棋。 您这臭棋篓子呀，我不跟您下。 还怎么说话呢？这没大没小的。 您在我妈那儿受了气，拿我当受气包啊，没门儿。 我怎么让你当受气包了？ 每次下棋下到我败局已定的时候，我想投降，可您都不接待俘虏，硬是逼着我一步一步走到最后。您看看您呀，满面微笑，笑意盈盈的看着我。我是深锁眉头，冥思苦想，计算着如何才能少输几步。哼，这种做法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极大的羞辱，而您呢则快感丛生，得意洋洋。 小何，真有这事儿吗？ 我这不想找回点自尊吗？得我听相声得了吧，人家这对演员说的可是我的最爱。 您不是最爱看老电影老小说吗？ 哟，这说的是什么呀？ 电影《烈火中永生》，小说《红颜》，咱也再接受点那种红色教育。 嗯，我知道了，您说的那段相声啊是看《红颜》。 谁说的？ 刘毛毛、宋成刚，一对天津的相声演员，一起来听吧。 做个自我介绍，我姓刘，我的名字叫刘毛毛， 是他。 胖演员姓宋，叫宋成刚， 是我。 哎，大伙儿都认识您， 是 小胖子，挺有台缘。宋成刚， 哎， 现在全国都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是 很多好的电影重新上映。 什么？ 像什么《地道战》， 放过 《地雷战》， 对， 董存瑞，刘胡兰， 哎， 夏伯阳， 不错， 赵一曼，宋成刚，少年犯， 哎，谁少年犯呢？ 宋成刚看过《少年犯》这部电影， 您说清楚了， 给我们大家。观众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 什么呀？ 叫《烈火中永生》。 哎，这是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的。 哎，我们文工团也进行了看《红颜》、学《红颜》的活动。我要看看《红颜》，到图书馆借本《红颜》，保证一夜看完。 您看书够快的。 我看书快，这是特点。 嗯， 回到了家，吃过晚饭，坐在床边，先拼看《红颜》。要说这本书真好，开卷有玉，扣人心弦。写的是1948年反动派他们的伪证船摇摇欲坠。 是， 当时有很多地下党被特务机关非法逮捕，关进了监牢狱。这些好同志在监牢狱里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好， 我越看越来劲 啊， 越看越入迷。 怎么样？ 看来看去，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书本当中去了。 是 我看书看得正带劲 啊， 我妈妈进来了， 哦， 左手拿着把炕笤帚，右手拿把鞋刷子， 啊， 来到我旁边，扑哧一乐， 老太太乐了。 我看书看得正带劲， 嗯， 冷不丁一抬头， 嗯， 哟，这个老年人是谁呀？ 这不是你妈妈？ 不对 啊， 这是双枪老太婆。 老太婆出来了。 老太婆不惧急行车，跑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来了？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完成。 哦， 刚要跟老太婆说话， 嗯， 她扭头走了。 哟，我追出去，真奇怪。 我追出去一看， 啊， 坏了。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吃的小卖部都不见了。 嗯， 我这正纳闷呢， 啊， 电线杆底下灯光下边过来俩人， 谁 穿着尖皮鞋，戴着鸭舌帽，拿着手电，攥着手枪，冲我这喊， 嗯， 站住，干什么的？ 就你。 我说我说相声的。 哦， 俩人直嘀咕，哎，说相声的怎么办？ 怎么办？ 宁肯错杀一千，绝不错放一个，把他抓走。 我抓走， 糊里糊涂把我说相声就给抓走了。 哦， 抓到一个大院子里，院墙很高，上面有电网，四角架着机关枪，打开牢房门把我扔进去了。 是啊， 我一看里面有很多人，全不认识。 哦，都不认识， 满面严肃，怒视着目光。有一个老大哥对我很关心。 谁？ 家大伙儿管他叫老大哥。 老大哥， 老大哥说：“小伙子， 嗯， 你是不是刚被他们抓进来的？” 啊， 老大哥，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儿？ 老大哥说：“这个地方叫扎泽洞。” 哦，这就进渣子洞 里面关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 哦， 陈岗同志， 哦， 刘思阳， 嗯， 穿军装的叫龙光华， 龙光华， 这个小孩叫萝卜头， 萝卜头也在 外面的这个特务，咱得注意了 啊， 都有代号。 是 啊，那个叫猫头鹰， 嗯， 那个是猩猩， 是， 这个是狗熊 啊，哪儿指的这儿？ 他给我介绍啊 啊，哎，猫头鹰、猩猩、狗熊，这都是野兽啊。 是，我说老大哥，这我就不明白了。 嗯， 我到动物园去过，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边，人站在外边看。 是， 怎么到这儿把人关在笼子里边，野兽跑外边去了？ 奇怪啊！ 老大哥说，这就是反动派的政策。 哦， 正说的话， 嗯， 外边过来一位女同志，穿的阴丹士林旗袍，剪发披肩，满脸是血，浑身是伤，气宇轩昂，直奔女子牢房。 这是江姐， 江姐。被叛徒普志高出卖了， 嗯， 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到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嗯， 当时我受到这些同志的鼓舞，士气大振，我决心跟敌人战斗到底。 好， 总说着话 啊， 外边有个特务拿着鞭子直喊 啊， 出来！刚才被抓进来那个小子，给我出来！ 叫谁呢？ 长得比较瘦的那个，走道肩膀高一个，肩膀低的，给我出来！ 叫你呢？ 当时我受到同志们的鼓舞 啊， 我毫不在乎。 对， 来人的， 嗯， 头前带路。跟这个家伙大摇大摆就来到了一间审讯室， 嗯， 是个长方形的大屋子， 啊， 屋子当中有个写字台，后边有把椅子， 嗯， 坐了一个大特务，戴着金丝眼镜，留着两撇矫情胡子， 嗯， 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讯我，要记口供。 嗯， 当时我昂首挺胸， 嗯， 这个家伙问，哎，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你说你姓刘，叫刘毛吗？ 哎，不能告他真名实姓。 为什么？ 我是相声演员 啊，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 相声， 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至少把这个小子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够有招的。这 我说说这个相声让他没法写， 没法写， 我让他查字典都找不到。 哦， 我非得把他急头看了不行。 哦， 这个家伙问，哎，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姓什么？ 说问你家二爷吧。 嚯， 你姓什么？ 嗯， 我姓滋儿， 滋儿， 拿鼻子直嘬压花子。 百家姓里边有姓滋儿的吗？ 滋儿，这个字先撂着， 撂着一个。 你叫什么？ 叫什么？ 我说我叫喘， 喘， 喘，越来越别扭。 这个字儿， 这个字儿也撂着， 又撂着一个。 上来，上来的。 嗯，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是， 我说我有一小名。 哦。 小名也可以 啊， 小名叫什么？ 叫什么？ 我说我小名叫嗲 嗲， 姓滋儿叫喘，小名叫嗲。 是， 你的总称滋儿喘嗲。 嚯， 滋儿喘嗲。 嗯， 少拿我说相声，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搞什么工作的？给我说。我不怕他 啊。 我说搞什么工作的？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地下工作？ 特务一听我说了， 嗯， 我是搞地下工作的，马上换了一副假笑脸。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你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共同的话可说。 嗯， 不过你说你是搞地下工作的，你要详细的讲一讲你究竟是搞什么地下工作。 什么？ 我说我修理下水道。 哇，这么个地下工作呀？ 特务气坏了。 嗯， 姓滋儿的， 嗯， 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然我就枪毙了你。 自白书你写了吗？ 自白书我给他写了。 哟，怎么写了？ 自白书是这么写的。 嗯， 任脚下现在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 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那么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胆小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好 啊， 嗯，好， 怎么样？ 这是你写的？ 这陈岗同志写的。 我还以为你写的呢。 我能把它记住了就不容易。 也是， 特务一看我这份自白书， 嗯， 气得脑袋变成茄子了。 哦， 哎，姓滋儿， 啊， 叫耍， 嚯， 小名叫嗲， 这模样了， 家住啪县的， 啊， 你不想活命了？ 啊， 拿着手枪照中我的面门，啪，就是一枪， 又开枪了。 闻听枪响，定睛观瞧，可了不得了。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润气千条，冷三三，令人胆寒，明亮亮，夺人耳目。一颗美丽弱小的小子弹，哆里哆嗦，颤颤巍巍，恶狠狠地朝我嗓子眼飘飘摇摇飞过来了。 嚯！ 我往旁边一侧身， 嗯， 这个子弹顺着我的耳朵边，大约也就0.25厘米的样子，嗖就飞过去了。 嘿， 抢一步单拐肘，直捣敌人肋叉子。 怎么样？ 伸右手，我抓住特务的手枪头。 嗯， 你把枪给我，把枪给我拿过来，我一抓特务枪头子， 你把枪夺过来了。 我妈抡然给我一嘴巴，这孩子不睡觉，没死人揪我鼻子干嘛？ 做梦呢？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找乐酷一点。主持人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除了下棋打扑克啊，像什么看看老电影啊，看看书，哎，其实都是居家休闲挺不错的选择。可是今儿个呢，这佳佳、欢欢和小何啊，算是犟到一块儿了，他们呀非要下棋不可。 欢欢，跟爸爸下盘棋吧。 要下也行，咱们呢得先定下规矩，按照国际惯例，比赛时以局数定输赢。 欢欢，这不行啊。 那就按步数定胜负。 你们俩还是先统一一下行不行？ 宝贝儿，你亏了，我和你爸下棋的时候，我才不管什么国际惯例呢。 啊，那你们怎么定输赢啊？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比赛的时候如果我赢的局数多，输的步数也多，你妈就按步数来定胜败；如果她赢的局数多，输的步数也多，她就按局数来决定胜负。 别当着孩子面这么计较啊，你说我是这么计较胜负的人吗？ 你当然不是了。其实啊，对胜负我也一点都不计较，关键呀，是输了得洗衣服、买菜、做饭、打扫卫生。 哟，妈，您看呀，咱们这一早上起来，正好屋子也没打扫，那边呢衣服也有一盆，并且要出去买菜吧。对了，爸，我饿了。 还这臭小子，你真能捣乱啊！还你妈还没说话呢，轮到你。 好，那我说了，小何，来，棋盘拿过来，下一盘。 哎呦天哪！哎，我决定不和你下棋。 你们别吵了，再这么吵下去，我都有点害怕了。要是因为下棋离了婚，那我多可怜呀！那呀，我就得画画去，画太阳打西边出 了。啊，儿子，这是为什么呀？ 您没听过呀？董湘坤爷爷唱的一段《京东大鼓》可感人了，说的就是珊珊作画的故事。 小何，咱一块听听吧，你也受受教育。董湘坤老先生演唱的《京东大鼓》，珊珊作画。 小姑娘叫 闪闪，聪明伶俐还是童年，爸爸是画家他受熏染呐、啊，学习画画他肯钻研呐、啊。坐在假山观美景，他翘着腿很自然，手托着腮百鸟悬，水汪汪大眼看蓝天，天上的太阳他画了一半呐、啊，那半拉缓缓的要出山呐、啊。这幅画取个名字就叫盼，你细思量啊，盼的原因可有内涵，他一审二审都通过，我也哎三审最后啊，他没过，关内挺新鲜呐、啊！自古来太阳是东方来升起，他把那出生的太阳画在西边，老师感觉太遗憾呐、啊，心里责怪小珊珊、啊啊啊啊啊啊、老师说你马虎的地方是重点，把出生的太阳你画在西边，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你看落选冤不冤呐、啊？那珊珊说呀，哎，老师你别埋怨呐、哎，其中的原因听我说完呐、哎，我爹娘离了婚，可叫我怎么办呢？ 伤心泪湿透了我自己的衣衫，我爹他是画家，他把那良心变呐，和妈妈分了手，也不管我善善。临走时对妈妈只说了一句话呀，咱们俩呀要团聚，除非日出西山呐。出太阳，爸爸好把家还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小珊珊还提起爹娘动情感呐，老师和同学们也心酸，深深的盼望能否实现，值得深思在人间。天下的父母可别离散呐，别让那幼小的心灵再受摧残啊。 董湘昆演唱的《京东大鼓》咱们欣赏完了，听过这个段子呀，小何一家三口高高兴兴的下了一盘棋。为什么呀？家和万事兴啊。这小何虽然信誓旦旦的说了再也不跟家家下棋了，可其实呢他这棋瘾最大了，不和家家玩谁跟他玩啊。好了，说到这儿咱们今儿个的快乐合家欢也要告一段落了。韩健代表编辑小强，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咱们来听首歌，名字叫《中国字画》，咱们回见。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映出向来兮，画出天和地。